北京时间九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十月车主总动员，快拿起电话向免费好礼发起冲击！ 十到十二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，就送三次洗车服务。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，摩尔龙。 在长长的一生里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？ 渐渐刺痛了回忆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。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，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， 遥远又靠近，最美时光，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在音乐的世界里，我们总是能够非常轻易地就关注到唱歌的歌主，再然后呢是制作人、作曲人，但是对于填词人的关注，除了黄沾和林夕，人们往往是知之甚少。再美好的流行音乐，如果没有遇到一个懂他的词人，或许也不会有传播的更远的机会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，这一位是台湾的女词人陈嘉玲。陈嘉丽没有香港著名的填词人林夕有2500首词那样的多，她也没有像同时期的张雨生那样既可以填词也可以作曲，唱歌能够样样俱全。但是作为80年代到90年代的音乐大师，才女陈嘉丽的作品仍然是首首的经典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来听听她留在音乐里的文字秘密。这首歌来自于蔡琴，叫做心上没有人。 我曾经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，在梦想辉煌的日子里，爱情多容易。我现在怀疑，真的会有人了解你，在进退两难的世界里，爱情不容易。相爱与分离， 涩与甜蜜，我以为是一种平衡的游戏，善变与痴迷，试探与逃避，我以为是一种不确定。心上没有人流，夜晚一盏灯，寂寞不必等，自己会轻轻来敲我的门。心上没有人流，夜晚一盏灯，过往多少温存，比不上你。 心上没有人，这是一个人的潇洒，还是一个人一盏灯的落寞呢？我想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心态，就会有不同的答案。在填词人的世界里，陈嘉玲是一位神秘的女侠，她写了很多的歌，但是关于她本人的故事呢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开始填词，那首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。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默默无闻的女词人，却写下了很多经典的词作，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著名的我的未来不是梦。这首歌是很多人梦想投射的平台，张雨生也因为这首歌一夜成名。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大家都有一种误解，认为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张雨生自己。其实他的幕后有三个英雄，作曲的翁孝良，编曲的陈志远，还有填词的陈嘉玲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陈嘉丽，她留在音乐里的故事。陈嘉丽在90年代的时候为很多的台湾音乐人都进行过填词，比如93年她为苏慧伦的专辑也曾经填了非常多优秀的词作，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《六月茉莉梦》。或许人们对于苏慧伦的第一印象是鸭子，但是这张专辑对于苏慧伦本人来说却是有着非常历史性的意义，因为正是这张专辑开启了他和李宗盛的合作。当中有一首歌叫做《我一个人住》，曲子是出自李宗盛之手，而词作则是陈嘉丽清甜。 像影子一样模糊，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，我觉得痛苦。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，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我在乎。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，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。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像影子一样模糊，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，我觉得痛苦。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，我很难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我在乎。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甜蜜，我觉得痛苦。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，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，我很难对自己交代清楚，因为我在乎。 都是属你，哀而不伤的成熟的思考。这首歌的成功合作呢，也让苏慧伦选择离开了他的老东家，正式加入到了滚石，开启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。陈嘉丽为苏慧伦填词的作品，除了这一首《一个人住》之外呢，还有一首歌在当年风靡各大卡拉 OK 厅，它是一首对唱曲目，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，唱歌的是成龙和苏慧伦，所以两个人年龄上的悬殊，让人不会把太多的想象理解成为他们是一对恋人的情话。它也是一首充满了温情的歌，但是不仅仅是针对男女的恋情，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亲情或者是友情。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 看时光飞逝，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 看时光飞逝，我回首从前，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，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珍惜这一对你在每一天。 少年曾经度日如年，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。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珍惜这一路对你在每一天。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，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 让我珍惜这一对你在每一天， 让我珍惜这一对你在每一天。

带走了光阴的故事， 改变了一个人。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 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谁在等你？ 你在等着谁？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 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 夕阳西下，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华语乐坛的女词人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填词人陈嘉丽留在音乐里的文字密码。陈嘉丽作为词人，她和伍思凯的合作是颇为经典的案例。正是她为伍思凯填词的那一首歌名特别长的歌，让伍思凯一炮而红。那首歌叫做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。有的时候，音乐人和普通的听者对于一首歌的设定是两个概念。当年伍思凯根本没有想过这首歌会一炮而红，而他自己精心创作的另一首歌呢，却反响平平。这就是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吧。 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陈嘉丽填词的这首歌呢，它的走红也开启了台湾乐坛歌名要取得长才会引人关注的风潮。后来陈嘉丽又和伍思凯一起写另一首歌，名字也非常的长，叫做《你是春风我是雨》。这首歌曾经收录在台湾的一位歌手黄维德的《爱情鸟》那张专辑当中，但是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走红，反而是后来还是新人的满江，他把它放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当中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 爱你，虽然你没有和我约定，像太阳每天升起，理所当然的温热你。我就是想你，时间变得寸步难行，想站在美丽的山顶，你是我唯一要看的风景。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是春风我是雨，你的笑容轻轻敲打我的心。是春风 雪花舞，雪花飞，长白山雪惹人醉，好描烟波的花美，人间梦绕能几回。雪花舞，雪花飞，从此流年不负谁，璀璨星火开生意，去留两望一成堆。月光放照天池夜，松风荡漾僧江水，黎明婴儿山上定会，苍茫万里成一色，半年雪清水。雪花舞，雪花飞，长白山雪惹人醉，好描烟波的花美，人间梦绕能几回。杏花舞，杏花飞，从此流年不负谁，璀璨星火开生意，去留两望一成堆。天池夜，松风荡漾僧江水，黎明婴儿山上定会，苍茫万里成一色，苍茫万里成一色，半年雪清水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暖，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 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华语乐坛的女词人，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陈嘉丽留在音乐里的文字密码。接下来的这个唱歌的人，如果你听说过呢，真的是暴露了年纪。在1991年的时候，有一部非常具有神奇力量的电视剧，那是一部带有神话色彩的台湾电视剧，叫做《家有仙妻》。其实呢，这部电视剧的成功，一方面得益于他的音效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得益于他的音乐配唱。而配唱的这个人呢，就叫做叶爱玲。叶爱玲也是这首歌让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认识了他。他在第一季当中还客串了一名女音乐员。陈嘉丽当年也为在黄金时代的叶爱玲写过一首歌，这是为他填词的一首非常时髦的快歌，在当年也是风靡一时，叫做《阳光森巴》。 阳光约会吗？森巴森巴，和 阳光约会吗？怎么怎么和阳光约会吗？怎么怎么和阳光约会吗？怎么怎么和阳光约会吗？怎么怎么和阳光约会吗？ 陈佳丽填词的快歌其实不止这一首经典，还要说的是当年他为张国荣所填词的一首《停止转动》，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叫做《英雄本色当年情》的专辑。从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首因为电影而产生的专辑。《英雄本色》这部电影为张国荣赢得了巨大的名声，当然这张专辑呢也是张国荣第一张国语唱片。当年小虎队入行的时候，第一首歌就是翻唱张国荣这一首由陈佳丽填词的《停止转动》。 热情，长发甩得那样美丽，你身边总有人温柔地陪着你，陪你一起转个不停，只能远远地把心贴着你，一步也不能移，想你想你不知所措，想你想你使我怦然心动，换个时空有你在我梦中。 停止转动，我陪你离开别人的怀里， 给我一次好运，让我可以向你介绍自己。 停止转动，我陪你离开别人的怀里， 也许你更愿意感觉一下我心里的传奇。转动你的转动，无法停止爱你。我陪你永远是每个人转不停，转来转去少不了你，冷漠的距离，难言的热情，长发甩得那样美丽，你身边总有人温柔地陪着你，陪你一起转个不停，只能远远地把心贴着你，一步也不能移，想你想你不知所措，想你想你使我怦然心动，换个时空有你在我梦中。 停止转动，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， 给我一次好运，让我可以向你介绍自己。 停止转动，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， 也许你很愿意感觉一下我心里的传奇。转动你的转动，无法停止爱你。 停止转动，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， 给我一次好运，让我可以向你介绍自己。 停止转动，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， 也许你很愿意感觉一下我心里的传奇。 停止转动，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，停止转动，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，停止转动。